长，衣服穿啥了没有？ 正在指定地点隐蔽待命。 记住，从后好生以下，衣服穿穿过三号峡谷，从侧后方直插敌人的身部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向狂风保育彻底砸烂敌人的指挥机关。九点钟以前全部解决战斗。 是，九点以前全部解决战斗。 还有什么困难没得？ 政委，战士们在泥塘水里待了大半天了，到现在还吃不上饭呢。 政委，这个事就交给俺们吧。 哦，不行，这不是往铁肩顶头送饭，要穿过敌人封锁线，太危险了。 哎，没事儿， 报政委，司令员，请你马上到指挥部去。 大婶啊， 战士们的干粮袋里还有些炒面，能坚持啊？ 不行，那个 是团的问题，我们想办法解决。 是， 政委。 大婶，你千万不要到前线送饭，这样太危险，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，太危险了。 这个饭咱们得送啊，咱们不能看着解放军在前方饿着肚子打仗。大营长，这么着，咱们召集复救会，听部队一个人挎一篮子熟鸡蛋，战士们在哪儿卧倒，在哪儿打枪，咱们就在战士那枪把子上磕鸡蛋、包鸡蛋，一口一口地往战士嘴里边喂，行吗？ 这样好，走，别走。 这些可爱的形象在邓小平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，因为他们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也同样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。 的酒，再上路吧。你可走好了。 首长，这把刀是童团长林希生的手留下，他让我交给首长，说首长会处理好的。 二满章，哪里来的孩子？ 死人堆里捡的。 又是一个无名无姓的烈士孤儿，我请求你把这个烈士孤儿收下养大吧。二满子，你是一个坚强的人，有一件事我还是要告诉你。 政委，你别说，我知道春儿临死连个尸首也没找到，可是孩子他死得值啊，他一条命掩护了几十辆弹药车。 不是，我说的不是春满，是你的儿子，耳朵后面有一颗红痣，腿上有伤疤，乳名叫小龙的。 小龙，小龙，他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 他就是我们的童团长，在穿过敌人雷区的时候负了重伤，可是他还是带领部队勇猛无比地摧毁了敌人司令部，活捉了敌人师长宋瑞科，因为流血过多壮烈地牺牲了。这是他童年的时候保卫你的那一把小刀。小龙早就认出了你，可是他没有勇气讲，他怕万一他牺牲了会给你的伤疤上再扎上一刀啊。二满子，你的一儿一女都在这一次战斗中牺牲了，我和全军将士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这个悲哀。 政委，你说这话我可不敢当啊，小龙跟着我的时候还是一棵小树苗苗，不能遮风，不能挡雨，是你亲手把它栽培成了一棵大树。阳山这一仗，你亲手栽培的大树又倒下了上万棵。我知道政委你比我还心疼。 是啊，上万人倒下了，光是鲁西南的民工